像白纱的脸，微笑中留下的眼泪一定很美。走在红毯那一天，带上幸福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宁琪。中国银联17号发布的2017移动互联网支付安全调查报告显示，中国2017移动支付呈现男性网络消费力首超女性。中老年及90后群体需更加关注支付安全，而中老年更容易受优惠信息吸引。春秋航空所有航班将松绑手机禁令，旅客在飞行全程使用开启飞行模式的手机。在开启飞行模式使用手机过程中，若机组一旦发现有任何干扰情况，将随时禁止手机的使用。瑞典冰雪酒店已在今年冬季重新开放，来自17个国家的36位艺术家参与了设计。酒店拥有35个设计独特的豪华套房，一个冰雕礼堂和一个全新的儿童乐园。俄罗斯将在2018年世界杯期间为体育馆安装屏蔽家用无人机的系统，该系统将安装在体育设施、办公大楼、禁飞区，主要针对家用无人机。北京市密云将陆续开工建设白河城市森林公园、潮河湿地生态主题公园等4大生态公园，其中白河城市森林公园将于今年上半年开建。北京地坛公园开始庙会景观布置，以迎接第33届地坛春节文化庙会。今年会期为2月16号到20号。由演员张震等主演的电影《无问西东》正在影院热映中，口碑评分一路稳中有升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摇来摇去，摇碎点点的金黄，谁

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-5175-2200。 放下了所有，出去找朋友，把你的事情都扔在后头，不想再等待，心跳快依赖，管你们聊得多愉快，原来他们说的并不是意外，你没有想象中可爱。如果你不怪，那么我可爱可不爱，把你留在南中国海，爱一个人会在乎他和他的未来，更何况现在 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，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最近看到一个好消息，说是在飞机上可以玩手机了。以前一上飞机就感觉与世隔绝，每次坐飞机空姐总会礼貌提醒每一位乘客，请各位乘客关闭所有电子设备的电源、移动通信设备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现在呢可以在飞机上玩手机了。最近东海、航海、祥鹏等航空公司呢分别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乘客可以在空中使用手机、平板电脑、笔记本电脑等便捷式电子设备，但手机需设置为飞行模式。除此之外呢，空中支付也将变为可能，在飞机上可以购买纪念品、免税品等附加服务，将来这项服务会更便捷。 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，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，沧海有多广，江湖有多深，曲终人才了解，生命开始近乎经验，总要过完一生，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，谁没受过伤，谁没流过泪，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，我不断失望，不断希望，苦自己嘲笑与你分享，如今站在台上

着脚下的路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。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一首颇有禅意的歌曲《蓝莲花》。这首歌呢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。对于坚持自己梦想的人来说，外在的不利条件根本不算什么，因为他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，那些不利条件已经转变成了追求的动力。人们都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好像梦想就慢慢变成了只是想想，是时间磨灭了当初的激情。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吧，你的梦想渐渐淡化，也可能是你的想法变了，你的目标不同了，你有了另一种追求自己想要东西的方式。相信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，都会想要做更好的自己。 想。

永远不见怪，何必跟我这种无赖，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，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拼命挨，换转别个也不忍心偷偷作怪。 关于读完的书就会遗忘的问题，知乎上有一个高赞的回答。当我还是个孩子时，我吃了很多食物，大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，而且被我忘掉了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我的骨头和肉。有的人认为读过的书大都会忘记，再读也无益处，因此对读书产生偏见，却不知阅读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如此深远长久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宁奇。你曾读过的每一本书都绝非无用，它会塑造你的气质，改变你的容颜，提升你的修养，丰富你的德行。 你。

走火，

起左右。忽然间再也忍不住泪流，干杯啊朋友，干杯朋友，干杯。 已经是上午11点了，有点累了吧？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吧。我是阿妹张惠妹，我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哦。